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关注路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方向车辆较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在这巨大如谜一般的城市中，在365天24小时3600秒不曾停歇，陀螺般的旋转跳跃中，我们竟然刚好相遇，真让人感叹缘分的奇妙。亲爱的，有时我会想，如果你不曾出现，哪会有这么多百转千回的故事呢？白天我们都是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冷面白领，偶尔只能靠看剧解忧。当呆得来当前，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我们又会变身无药可救的晚期拖延症患者，忧虑难当。夜晚躲在觥筹交错的钢筋水泥丛林之下，我们经历着爱情的来临和离去，甜美和忧愁。即便这座城市中有太多的不如意，彼此相伴，一同面对，便好像可以勇敢起来。 记得有一家坐落于悲伤大厦旁的解忧 Live House， 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享受音乐的魅力。97次 Live Show， 欢迎各位的光临。大年初三，新年好，欢迎收听97次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的来回顾节目开播至今来过的嘉宾他们精彩的现场表演。1月20号节目当中，刘润杰和马潇的做客让很多人感慨，刘润杰的现场真的很棒。如果你有错过档期的直播，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他在中学时代为了缓解课业压力，就开始尝试画画和作词。他的歌曲都和爱情有关，但他本人却和爱情没什么关系。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一首《情歌二》让大家记住了这个特别的声音，他是刘润杰。他从北方赶来的时候，只是一个人，一把琴，还有一些理想和莫名其妙的向往。他不知道自己的歌好不好，但他想，我要唱。他是马潇。 你曾说这座忧郁的城市让你无法说爱，却怎么离也离不开。 听他们的歌，我们会感动，会快乐，或是感到忧愁，但这都只是我们自己的感动罢了。我们都和他们一样虚张深情地活着，一点光，一点亮，一睁眼。97次 Live Show 今晚唱给不愿哭泣的我们，欢迎刘润杰、马潇。 醉过几场谜底，偶然没爱过几回透彻，大字一行，个数不多，偶尔写的字也两个，觉得深刻真诚时刻。 色皮囊，潦草包裹酒坛，人生奈何你难爱恨与痴缠，虚张深情佯装出世，凭借那一段情话二两，一两掺假，半两天真，半两疯。潦草包裹酒坛，人生奈何你难爱恨与痴缠，虚张深情佯装出世，凭借那一段更无知情怀二两，一两虚空，半两面子，半两狂。虚张深情，佯装出世，凭借那一段更无知。所谓情话二两，一两掺假，半两天真，半两疯。 好听， 好，谢谢谢谢。 欢迎润杰，也欢迎刚才在润杰唱歌的时候有一个人出来一个这样的声音， 怪我怪我。 欢迎好朋友马潇哈，欢迎二位。 大家好，我是刘润杰。三点水的润，三点水的杰。 你不说别人还真的是不知道呢。 大家好，我是马潇。 所以也是三点水的潇。 对，三点水的潇。 哎，你们俩还是真的有很多的共同点的。刚才我在介绍的时候说他们两个人都是同一年生的，然后两个人彼此对望了一下，你们两个人并不知道， 是吗？我才知道。 对，我感觉我比他小点吧。 我感觉我比他小。 哦哟，默契默契呢。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两位都是92年出生的，一个来自于山东，一个来自于银川宁夏。 对， 你们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认识彼此的？ 感觉就是认识很长时间，然后突然想什么时候认识的就不记得了。对，就是那时候我在一个北京的一个酒吧里做一个演出，然后他过来演，然后我们就认识。对， 其实你们俩都是创作人嘛，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创作歌手可能自己的性格呢都比较乖张一点，都比较葛一点，所以你们两个人在第一次见到彼此的时候都是作为创作者，会喜欢对方的歌曲吗？ 我没有葛一点，我很温和的，我很随和的。啊， 没有。第一次见到他之后就觉得他写的歌其实跟他这个人挺不像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 是吧？然后看他人还就是小男生那种，而歌特别沧桑。 对。 对吧？ 是的。因为大家对于润杰这个名字相对来说是不陌生了。2015年的时候中国好歌曲很多人都喜欢上了这个独特的嗓音。但是相对而言马潇这个名字相对来说是比较陌生一点的。这样吧，我们先唱一下给大家听一听。 啊，好。 没有过多的言语啊。 好的好的。青春的你呀，不愿哭泣的你呀，荒唐山河里 什么骄傲，回过头找找昨夜的酒，想要喝醉就醉吧，反正醒着也不过看过人间浪迹。你也不用害怕，不必惊慌，也不要忧伤，坐在阳光里让我为你歌唱。一首歌快要结束，就为我点一支烟，好让我能把一切都忘记。惊慌也从不忧伤，坐在灯光下为你歌唱。也许你该回报我为我起舞，好像你能把前世今生都忘记。你曾说这座忧郁的城市让你无法说爱，却怎么离也离不开、啊哦、他们呀总是永远年轻，总想热泪盈眶，而你只想。你曾说这座忧郁的城市让你无法说爱，却怎么离也离不开、啊哦、他们呀总想永远年轻，总想热泪盈眶，而你只想怎么好好的，怎么好好的过完我这一生，怎么好好的那那那那那一过完这一生。 不愿哭泣的你，来自于马潇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你们两个人好像有一个相似性，都比较爱 写情歌。我觉得这是一个时期里的那样的态度，就是在大学还没有开始步入社会的时候，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一些纯粹的爱情的感觉。 其实润杰的歌曲当中很多也都是跟爱情有关的，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跟爱情有关的。 我这个人比较心思细腻， 恋爱经验比较丰富。 我这人比较善于联想，就跟我上一张专辑名字叫做虚张深情嘛， 嗯， 就感觉像我这样的创作者，我不知道马潇同学是不是啊，马潇同学可能他本身不是虚张深情，他就是很深情。 那你这样的创作者， 那我这样的创作者有的时候写一些情歌的时候， 嗯， 会到处截取一些灵感啊，或者是放大自己的感情啊， 哦， 就会有一种就自我的一种审视吧。 嗯，对，我觉得润杰刚说的特别对，其实要创作你一定要把某些东西自主的去放大嘛，然后这个事儿本来其实还好，但是你要写成歌你就必须得让它更深或者更广或者更沉重一些。 润杰有一首歌曲情歌二当中有些歌词就已经表达出来了，比如说转过弯，趟过河，爬过山，穿过沙，走过雪，等过春秋等等， 我们接下来就来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情歌二吧。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通过好歌曲这个节目开始认识到润洁的。今天在现场当中呢，我们也再度的听一下润洁的现场版。过了这么多年，情歌二这首歌曲会不会有一些改变？ 穿过弯，趟过河，爬过山，耶耶耶，穿过沙，走过雪，等过春秋，耶耶耶，起过早，谈过黑，数过日落，耶耶耶，摔过跤，眯过眼，带着笑去找你。我的心一朵花，一片叶，一个世界。住着风，住着雨，住着日月，住着你。走过漫漫长路，我终于遇见了你。一点光，一点亮，一睁眼是梦里面。 转过弯，躺过河，爬过山，穿过沙，走过雪，等过春秋，起过早，贪过黑，数过日落，摔过跤，迷对眼，带着笑去找你。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一出来的时候就很容易打动人，跟这个歌词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好像每一个女生或者是有些男生都能够找到自己在谈恋爱某一段很重要的恋爱的时候的一些影子。你当时是怎么写出来的这首情歌二？ 这首情歌二其实是在校车上写的。 校车上？ 对，这首歌其实不是歌颂爱情。 又不是，来吧。 这首歌是当时我有一个闺蜜她去台湾交换，然后我们有半年没有联系，闺蜜情，然后这是她的生日，我写给她的一首歌，就是感觉跋山涉水想去和她一起过生日，她到现在也是我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朋友。 所以说有些歌曲我们光听这个原版，然后不知道背后的故事的话，你会发现好像跟自己想象当中不太一样。今天在节目当中，他们两个人都是带来了各自的歌曲，当然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过合作，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合唱一首歌曲好不好？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你在何方，望着月亮 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为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 在何方 等待月亮。哦，我要唱着歌， 我要唱着歌， 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 在何方 望着月亮。 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天已经黑了。欢迎各位走进我们这间974 Live Show 这个 Live Bar 当中。其实刚才这首我要你是他们两个人没有彩排， 对，完全即兴， 突然被 Q 到， 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节目最大一个魅力点所在了。就两位可能之前有合作过哈， 没有过这个， 只有一起公开表演过。 对， 没有。哎，就有一次我好像帮你合了个声，唱了个朝廷外鼓告别。 对对对，有帮我在录音棚里，我有一首歌需要一个女生，我叫她帮我。 哇， 有录过和声， 太难得了，很感谢把第一次这样的合作献给了我们。 对。 这也是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为止每一次最感动的瞬间，总会有歌手在我们节目当中献出第一次表演的一些歌曲，很感谢。在今天的前半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随刘润杰、马潇回顾了他们的音乐之路，也听到了他们的一些现场表演。接下来这首呢是来自于刘润杰的《藤蔓》，不要走开，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接下来的过程当中我们将会展开新民族音乐之旅。 穿着什么皱纹爬上了身，抓住什么头发扎下根，舔舐什么血液当养分，谁的藤蔓，谁的藤蔓，尊严不是生存的需要，缠绕不尽高贵的心脏，沙漠苟延残喘的角落，我 是的晚安，我是的吻，你要土壤，要阴阳，要阳光温度和充足的水，你要飞鸟与虫带走你的花粉，你要睡掌声时的香味，你不要我，不要我，就像我只要你一样的绝对。

在九七四 Live Show 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几组的嘉宾，他们分别展示了自己对于新民族音乐的诠释。二月三号那期节目当中，斯琴格日乐带着一把尤克里里，带我们一起成为了游牧人民，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如果你错过了那期，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当天的精彩瞬间。城市，繁华，热闹，喧嚣，飘渺，这里有数不清的机会，也有数不清的无奈、叹息、泪水、失望。可曾想过放下一切，像游牧民族一样到处流浪，四海为家，聆听心跳的声音。曾是舞台上硬朗狂野的女 rocker， 无数人被她特有的高亢嗓音所折服。但不知从何时起，她回归简单，四处行走，学习编织，听最古老的歌谣，编织最纯粹的音乐。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带上一把简单的尤克里里，跟随斯琴格日乐走走唱唱。斯琴格日乐，现场弹唱了《山歌好比春江水》。其实很多人一开始认识斯琴格日乐就是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 是。 然后今天我们的开场呢，其实也从这首歌曲开始，让我们重新的再了解一下斯琴格日乐。 嗯，好啊。 刚才一个 opening 的时候，我们在跟大家说，其实斯琴格日乐的音乐生涯经历过很多的转变，很多人对于你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那个女 rocker 身上。 对对。 但是其实现在已经转变了哈。 怎么说呢？我是可能外形转变很多，比较柔了哈。然后其实呢，我觉得我还是那个斯琴格日乐，还是那个热爱音乐，就是只对音乐感兴趣的一个人。然后， 以前是弹贝斯，现在变成了尤克里里。 对啊，因为他对我唱歌比较有帮助，而且我现在对我现在做的这个支摇来说呢，它是比较合适的一个乐器啊。 嗯，各位如果有关注到斯琴格日乐的微博的话，你也会发现，就是他这个微博的画风啊，也是跟以往我们印象当中的好像不太一样，是一些非常优美的文字，然后有时候会有些诗歌出现。 对， 你现在是比较修身养性型的哈。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真正内心里的我。就原来是比较怎么说，比较叛逆，比较不自信吧，所以外表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啊，就是往往人都是那样的状态，我觉得是这样。那个可能现在的我更贴近自己的内心。 嗯， 那个时候的呢，更是可能大家对我的内心不是很了解。这样， 对于斯琴格日乐而言的话，现在他在做的是支摇。 嗯， 什么叫做支摇？ 嗯，支摇里边首先就有一个字叫编织的织。 嗯， 然后摇是歌谣的摇，起这个名字，你看我的专辑的封面就会发现它全部都是编织的那个彩色的这种编织的这种编织品。对，第一张是一个平面，第二张是一个立体的。我们国家有特别多的少数民族，你会发现他们的色彩都非常艳丽，就是每一个少数民族都一样，都非常冲撞的这种色彩，然后穿在身上。尤其是蒙古族哈，在那种绿绿的草原上，如果你穿个灰衣服可能看不着。特别鲜艳的东西，你会发现哦，原来少数民族穿这么鲜艳的东西是有原因的。在广阔的这种大草原上就看到一个小红点儿，特别漂亮，这样。 嗯， 冲撞色。曲之遥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唱的都是少数民族的民歌，古老的歌谣， 是 而且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用最现代的这种编曲方式，所以呢他们就像把所有的彩色的线冲撞的线编织在一块儿一样。而且这个也寓意了我的这个编曲里面我用了很多这种冲撞，比如说一首蒙古族歌里边有维吾尔族的歌，维吾尔族的律动，或者是他干脆就一首两首民歌搭在一块儿唱。 哇， 就是那个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大家了解的是斯琴格日乐是内蒙古人哈， 蒙古族。 对，所以你的一开始说蒙古族语或者唱蒙古族的歌曲应该是轻车就熟的。 对对对。本身就是一个蒙古族，然后小的时候就在这种，我是学蒙语出身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蒙古族的语言，然后这首歌曲呢其实也很适合现在这个氛围，五点多钟的时候可能身心有点累了，想要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如果是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然后大家唱着酒歌干一杯。好听，蒙古族的民歌。然后大意唱的是什么呀？ 就是杯子里面斟满了醇香的美酒，然后就是你来干一杯，我来干一杯，大家一起干一杯，什么就大概这个意思，就是很欢乐的。 所以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如果大家围在一起喝酒的话，会唱这样的歌曲哈。 会，就是这个是在内蒙地区可以说是最流行的一首歌吧，酒桌上经常会唱。 你是那种从小就很喜欢自己民族的歌曲的人吗？ 不是。 我发现很多人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小的时候从那个环境里，你想我的周边都说的是蒙语 啊， 然后接触到的所有的这个音乐都是蒙古族的音乐，我就恨得不行。我想从那里边逃出来。对，反倒是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喜欢，然后再回过去听最古老的那些东西的时候，觉得这个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它，是那种承载着很多历史的分量在里边。 嗯， 不是很流行的东西能够模仿或者是能够替代得了的，那个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尤其是在我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那个歌的时候，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那个少数民族的律动，然后在里边的时候你再加上他的语言，你会体会到一个民族深深的那种个性，特别明显的鲜明的那种个性。音乐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就是我擅长的可能也就是音乐，写个诗啊，弹个琴，其他方面跟白痴差不多，接人待物很笨，就是这样。 音乐太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欢迎各位来看一下我们斯琴格日乐，他弹尤克里里以及唱歌是多么简单。刚才我们听到一首酒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哈。下面我们去到哪个地方？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听到我的那个山歌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歌是来自广西的。广西呢也有个少数民族最多的地方叫壮族。所以在我的第三章里边有壮族的歌曲，用壮语演唱的。但是这个歌也挺逗的，就是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是壮族嘛。我学会了之后我就给他们唱，我说他们听不懂。我当时就懵了，我在听，然后在最后他说我真的听不懂，我说的是那个大壮， 是发音的问题， 不是，是说的是大壮语，他说我要给别人听一下，然后他就拿走了我的这个声音就给别人听。后来发现呢，我唱的是黑壮，壮族里边有很多小的部落，他们所有人的那个语言都不同。所以我学了个非常小的一个部落的那个语言，然后他们说你学的是那个部落黑壮，这挺好玩的。 那我们来听一听黑壮语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发音方式。来感受一下吧。 但是当然我自己也不保证发音很准确，我只是我已经尽力了。 好，我们来听一下。 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 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声音太好听了呀， 我快躲到那边去唱了，声音太大了。 很有意思。 对，因为我怕炸了，这样的民族的唱法就会声音特别大，然后我就得躲开。 唱刚才那首歌曲的时候，感觉就像是站在一个山崖的一个山顶上， 嗯， 然后看着天空，在唱着一个少女自己心目当中那种情歌的样子。 对，看着那个月亮的脸。对，它是那个东山顶上嘛，大家都熟。 是， 但是我用藏语唱的一首歌，其实它是原创的，但是它写的太好了，旋律太好听了，所以我觉得，再加上我周围有很多这个藏族朋友哈，他们都唱，所以我就把它翻唱。 你学藏语也是跟身边的藏族朋友一起来学到的， 对对对对， 嗯。然后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内心的画面是什么样的？ 我就觉得好高，好高， 好高。你说演唱起来很高吗？ 啊，不是，就是怎么说呢？蒙古族和藏族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长调有很像的地方。如果你不仔细听，会听不出来，觉得哎呀，这个差不多嘛，就都挺高亢的这种，其实特别不一样，嗯。藏族的这个歌呢，玛吉啊，直接就上去了。蒙古族是会有一个缓冲，然后再上去，这种很少有啊，直接就上去这种。 那如果用蒙古族的方式来唱，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窦店路段有多车事故，建议司机朋友从窦店收费站绕行107国道来行驶。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周末傍晚6点的北京， 车水马龙， 行人行色匆匆， 戴着耳机低头前行， 太多的话想要说， 又不知如何表达， 总有那么一首歌可以戳中你的心， 总有那么一段表演让你记忆犹新。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正在营业中。大年初三，还是先祝大家春节快乐，阖家幸福。欢迎继续锁定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前半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斯琴格日乐和他的新民族音乐，而在2月4号节目当中，阿朵也带着他的生养之地的乐手们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他的新民族音乐。很多人对于阿朵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唱跳歌手这样的形象，但是他消失了5年的时间，其中有3年他来到了山里做村妇，好好的体会苗族音乐。5年之后，他带着自己的新民族音乐重新出发， 提出神装造天地，日月星辰海空气。 每一天我们都在选择，每一天我们都在发生故事，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平淡。一座城市待久了会怎样呢？或许内心深处会有一个很弱的声音在说，想要逃离。974 Live Show， 今晚的嘉宾，他离开5年，离开熟悉的一切，甚至离开他自己。回归后，有人说他死里复活，有人说他变得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人。是否想过，现在的样子才是他原本的模样？让我们一起离开北京，来到一个村寨当中，这里没有你熟悉的灯红酒绿，语言或许你也听不懂，最好也没有网络，有的是 一团篝火，一些音乐，以及通透歌声。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阿朵、别长、央格里回到出发的起点。我们的表演正式开始。 那他西那他撒一棵树儿有话说，那他塞那他西一把琴儿唱歌，那他塞那他撒我摔倒在那野山坡，那他西那他撒哦，青草吻了我的脚。 克莫那吉那加，克莫那吉那加， 张开双手听沙罗，我的房子着了火，一生火光照到我。 克莫那吉那加，克莫那吉那加， 站在云上看雨落，我的生命裂了缝，阳光才能照进来呀。那他西那他撒跨红海飘过火，那他塞那他西旷野隔壁是沙漠，那他塞那他撒我的手掌发了芽，那他西那他撒哦，一双彩虹出现了。 克木那吉那叫，克木那吉那叫， 张开双手听沙罗，我的婴儿若不哭啊，雨滴不会落下来呀、啊。 克木那吉那叫，克木那吉那叫， 站在云上看雨落，一粒种子若不死啊，麦子怎么生出来啊？ 克木那吉那加，克木那吉那加。 做了火， 你随火光照到我。克木那吉那加，克木那吉那加， 站在云上看雨落， 我的生命裂了缝，阳光才能照进来哟。 原来生命裂了缝。那他西那他撒阳光才能照进来 哟。 太好听了呀，天哪，上一次听到这样的现场我记得是当时是在 Blue Note 那场专场的时候、然后刚才一查其实是12月份的时候的事儿了， 12月12号， 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 没错，所以刚才我们我跟蝶蝉还有央格里，这是临时组装的一个现场不 live 版，对，不插电。 九七四大不秀，今晚我们欢迎死里复活的阿朵，以及我们今天的两位非常棒的音乐人。 Hello， 大家好，多年不见，然后非常想念，离开了舞台五年的时间，然后现在。再次的回来，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也再次回到这样的演播厅，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嗯， 然后另外两位音乐人士， 对，我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哈，这是来自于我们公司生养之地的两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一位是我们的苗族芦笙传承人央格里，央格里打一下招呼。 大家好，我是央格里。 你看央格里是那种高高帅帅酷酷那种冷冷冷的那种轮廓分 明，真的是非常的冷酷。上节目之前我还怕这央格里老师在节目当中都不说话背着一张脸然后只负责弹乐器 我能说两句话这个 央格里是我们就是苗族非常著名的音乐人，然后其实大家听到了，如果要是大家都知道苗族歌，比如说像阿幼朵，像最红的歌曲干一杯，都是他来自于他的出手，都是他写的，他也是这个我们少数民族非常著名的音乐家制作人。 哇哦， 对， 光听干一杯可能大家没有一个明确的印象，能不能唱两句 让 大家感受一下。对， 苗家的牛角杯举起来，哦，举呀嘛举呀嘛举起来，举呀嘛举呀嘛举起来，举起来。后面就是干一杯， 干一杯， 哇， 干一杯，干一杯， 干一杯。对， 太酷了呀！虽然没有这个牛角杯，但是也真的很想跟你干一杯，就感觉像那天的现场一样。那天在死里复活的现场也是，所有的观众进场之前，然后先是有十三妹在门口来演唱， 叫我们叫拦门酒，你要是不干一杯你就进不来看演出。这样 少数民族的日常是这个样子的哈， 是这样。那个如果到贵州，几乎每一家喝酒只要酒桌上就得唱这个。 哇哦， 唱了很多。 除了听到了有这个央格里，还有另外一位蝶蝉。 是是是，那么蝶蝉呢，是我们苗族情歌传承人。 哦， 啊，对，一说情歌传承人，那一定是非常多情而浪漫的。那么今天呢，央格里，我们是带着他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乐器来哈，他就很多乐器都自制的。那我们的蝶蝉今天就带着他随身的这个伴侣，就是他的吉他来。那我们就来一句吧，用你的情歌，苗族情歌的方式给大家打个招呼。 对， 好不好？ 情歌传承人。 大家好，我是蝶蝉。情歌其实是苗族在自古谈恋爱的晚上的那种你来唱我来和的情景，所以一般都是大半夜在深夜的很轻的那种，很柔和但很深情的对方演唱。 哦，也就是说你的音色到夜里听的话是非常的深情的，白天听是这样的一个音色。 对，现在刚好夜幕降临的时候。 一小段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我们来听苗族情歌传承人蝶蝉唱一首古老的情歌。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从此各一方，就像隔了这条江脉，不能再渡一条船， 叫我怎能不背上了胸， 我们各自奔一方，等到太阳升起了我胸，我们不在一起呀。 东大马和绝年我带买大马那鬼熊大海塞亮我一流大人的头一东大马和绝年我带鬼熊大海塞了一流大人的头一这辈子我们不能相亲但是我们仍然相爱下辈子我从来就做你的菜让你把我抱在你怀亲了又亲爱了又爱亲了越有越爱你爱了年又年大马和绝年我带买大马那鬼熊大海写了 熊大海 一流大人的头一东大马和绝年我带 太好听了呀！ 哎呦，我真的不记得词儿啊，很抱歉，对不起，蝶长写这么好听的歌，真的是，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首 感觉很好啊， 因为 那你唱出来 哦，谢谢。但是因为这首歌，我们会在18年的时候，马上就是上半年就会做我们的传承人合集，这首歌也会收录在里面。 我觉得刚才听那首歌曲的时候，就已经不在北京了。仿佛来到了就是苗寨当中，然后在夜晚看着星星，然后哥哥和妹妹两个人来唱着这样的一个歌曲， 是， 就仿佛整个时间都静止了一样。 这首歌其实是非常感人的一首歌，蝶唱你要不要 啊 解释一下在唱 什么？这歌名其实是熊和麦，那熊是 熊和麦，麦就是妹， 对， 就指熊是对苗族男子的称呼，那麦是对女生的，然后是一对恋人，那相爱不能在一起。然后讲的是一个故事，就是两个人很相爱，但有一天被迫，就是这个女的要被迫嫁给别人，她不愿意，后来她殉情了。然后那个男人他又在远方，等他再过来找到他的时候，只是一个坟墓。然后就在那里有一段对话，就是你快点起来再陪我。他就说我身上都长了草，头上长了树，我怎么陪你？然后这里面呢有歌词，就是但是树死了都还有枯枝。他就那个坟墓等于是两个人有对话，就你死的时候还有人在为你哭，有人看，但我死就像现在这样，像腐烂在山里的草木一样。 这是一首古老的民谣吗？ 对，这是一个古老的苗族情歌，里面有一路叫离别的，就可能就是相识有一路情歌，就很多首，但是唱这个主题。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九七四 W 秀当中，大家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苗族的很古老的一些情歌，但这些情歌背后都有着很深远的故事的。当然秧歌里也要给大家唱一首非常古老的歌曲，而这首歌曲呢是非常有功能性的，先听听看吧。 不要走开，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的来听新民族音乐。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的心装让我燃放它，哎呀，星光照亮你脸庞，让我熄灭它，哎呀，听那百灵鸟歌唱，来呀，来呀，远方传来锣鼓响，是谁归来了？哎呀，泪花枕头开的花，让我摘下它。哎呀，阿爸，女儿的天哪，让我入睡呀，哎呀，看那归来路漫长，来呀，来呀。不回来，只是迷路了。哎。 给娘拉网，我娘拉网啥养面养头呢，我读了一个一锅别破了冷面冷条养肉养啥我被摸呢不要那个等我哈打拉我呢接我呢哎，现在就到家来哈，干么啊，么啊？ 看那归来路漫长，来呀，泪呀，他呀不是不回来。哎呀，烟花心碎的形状，让我染房的。 声音是巧克力味的，丝滑香浓，甜蜜暖心。工作日晚最后三小时，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爱得更久点，男左女右，2018，继续爱吧，韩立主持。 院线青春盛会优享季2月1日盛大开启，当月最先订购观看5部电影的前1000名用户免费获赠1个月 VIP 会员，任意电影免费观看。预购迎春，中金献瑞，中国黄金给您拜年啦！初一至初三，铂金以旧换新免工费，超值惊喜等您拿，爆款产品打包买，青春优惠尽在安迈蒋家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啊！

欢迎各位的光临。九七四大秀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我是泽华。在前两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了新民族音乐在我们九七四大秀节目当中是如何呈现的，有斯琴格日乐的方法，有阿朵和生养之地他们的方法。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基奈乐队，还记得在节目当中他们的现场呼麦，他们的即兴音乐打动了多少人呢？马头琴等于蒙古族，对他们而言当然不是如此，马头琴就是他们表达心理活动的工具，就像吃饭的工具是筷子一样。真诚是每个人都渴望的，对他们而言，真诚就是一直在找寻最当下的自己，真实表现出自我，从中获取精神力量。你知道即兴音乐是什么吗？你喜欢世界音乐吗？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迎来这样两个音乐人，他们会带上好几种乐器，当感觉来的时候，就会随便的拿出其中一样乐器来一段即兴音乐，讲述曾经的一段过往。他们是胡格吉勒图和大宗。同样，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还会迎来这样的一支乐队，你可能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你的情绪会被他们的音乐无限放大。他们是阿基奈乐队。他们的音乐不仅会带给你无限的想象，更是充满着一段段你不曾了解的故事。瞧，他们来了。 简直太棒了。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呢，叫做即兴音乐。什么叫做即兴音乐？顾名思义，就是即兴创作出来的音乐。而且这样的音乐呢，各位今天是第一次听到，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听到了。跟我们请来的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大松和胡格吉勒图，欢迎二位。 即兴音乐一开始呢，就是认为就是想怎么弹就怎么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随着自己的经验，还有对自己对生活的一些感受，它是个积累的过程。你积累的越多，然后你在表演的时候，它就是流出来了，自然流出来了。但一开始可能是那种刻意的，想胡整就胡整那样。但是这个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这是一个必须是让一个音乐家找到自己自我自信的一个过程。 所以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之后，现在可以慢慢的是发自内心的东西。 它是流出来了，它可以流出来了。 那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段这样的一个即兴音乐，它想要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就是我们这两天的生活的感觉，比较高兴。虽然天气，我们人会受天气影响，但是我们只要弹着乐器，心情都是总是愉悦的。所以这个即兴，松哥，我们俩在做的过程当中，我感受到的就是喜悦。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胡格吉勒图呢是蒙古族人，然后呢，大家对于他之前比较了解，可能是因为杭盖乐队当中的一位乐手，然后也是在杭盖乐队做了很多年的音乐之路哈。后来为什么就离开了杭盖乐队，开始做自己现在做的音乐？ 岁数到了，那个时候我刚好是要 转型， 开始有一个转型。我的那个生活方式也有很大的变化。我喜欢上旅行，到处去走。 哦，也就是说之前没有时间去旅行。 对，因为那个 一种方式可以去了。 那个时候可能是旅行，就是到一个地方演完出，然后走马观花就回来了那样的。就是不够深刻。所以这些年更多的是啊，就算后来我组建的阿基奈，也是更多的是我们在巡演外面的这种旅途中有更多的感受和思考。对， 其实很多人都像胡歌一样很喜欢旅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说每个人可以遇见不同的自己， 对， 然后可以邂逅很多自己从来没有邂逅过的一些事情， 是 对自己整个世界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大家都爱总结过去嘛，现在特别是2018年刚开始，很多人也在说这2017年都经历过哪些事情啊。2017年对于胡歌来说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2017年是一个漫长的旅行。 哦， 16年的时候我选择我从鼓楼搬到了郊区，顺义的一个山村里，然后一年的时间我就在那个村子里每天练琴， 就只是练琴， 就是那个找自由的感觉，就先从胡弹，然后慢慢开始， 就算是打破自己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然后17年的春天的时候我有了一个礼物，就我的阿基奈乐队的贝斯手阿黑茶告诉我，哥哥，你每天即兴这么多的曲子，你把它录下来。然后我有一天我就找了个录音机好一点的，去一个艺术空间，那边有很多画家的空间。我就一个下午自娱自乐，自己跟自己即兴，录了30-40个曲子。 哇哦， 什么都有，吹拉弹唱，然后这个文件就撂在那儿了。春天时候正好有一个会电脑剪辑的一个朋友，然后帮你剪，里面选出了9个曲子，然后就有了我个人的第一张 solo 专辑，叫蓝色的路。 但是这一张专辑其实就是一个即兴音乐的一个东西， 纯即兴音乐的。 然后之后呢，自己也开始， 然后这个专辑就推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门。17年我就开始，我决定我要从北京出发，去西安，去甘肃，去青海，一直最后到达拉萨，这样的一个巡演。然后我就背着乐器就开始走。当我走到甘肃的时候，松哥他是甘肃人，正好在兰州那个和家人休息，然后他说那我就跟 你 一起走吧， 我陪你走一走。 然后他就和我走完甘肃省，然后又走到青海省，从青海到拉萨我接着走的。 故事到这里就是推开世界的大门之后，发现另外一个即兴音乐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 对对，一开始是自己可以感觉到，我自己可以任意的即兴，后面越来越发现，只要你有耐心，只要你包容，只要你就是你打开了，什么都可以是你的即兴音乐的部分， 大家也都可以加入进来， 都可以，不管会不会。 即兴音乐为胡格打开了他新世界的大门。 回来之后他又重新整理了思路，然后在阿基奈乐队当中发了一张全新的专辑，这张专辑也是记录的他的心路过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来自于阿基奈乐队的演绎。欢迎阿基奈乐队，哇，非常的好听。在那个普通话出来之前，其实都听不太明白这个到底唱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音乐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自由和非常的一种辽阔的一种感觉在。我们也请胡歌老师过来再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音乐的一些过程。刚才我们也是聊到说，这个胡歌之前在北京的时候，由于个人的原因，失恋呀或者其他原因不开心了，就离开了北京，然后进行了一路的巡演。这个巡演的过程当中呢，经历过大起大伏之后呢，重新找回了一些灵感，回来之后是不是又做专辑了？ 回来之后就我们 其实没想太多，就哥几个那个踏踏实实排练了，在村子里， 嗯， 差不多挺踏实的。这段时间大家都忙于生活，然后我们的那个乐队鼓手和贝斯手他们做啤酒，正好夏天，他们也很忙碌，嗯，然后 所以鼓手和贝斯手是有自己的工作的。 对对，然后我们大家做做啤酒，剩下时间就排练。志伟那个时候也 听起来很惬意。 对，志伟那个时候也在做一些木工活，他刚搬家，给自己家里添置一些自己手工做的。所以大家那段时间，我一回来，大家都是很 peace 的，很 嗯， 所以我们就踏踏实实的排了一段时间。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天上的风》。而《天上的风》也是你们即将发的一张全新的专辑，是吗？ 是的，那个我们差不多就从我巡演结束回来，小半年吧，一直排练，嗯，然后整个的曲风开始有变动，从那个编曲啊，这种歌曲的安排上， 嗯， 而且有一些过去的一些歌不再唱，然后也有一些新的歌进来，就是可能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嗯， 乐队开始有新的方向，然后我们半年排练完以后，就是2017年的年底开始策划这个专辑， 嗯， 准备，那时候还众筹了一下。 974 Live Show 大年初三，我们一起来回顾了一下来节目当中表现新民族音乐的这些片段。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流行歌曲听久了会很难找到一种情感上的共鸣，这个时候我们切换一下方式，然后听一下新民族音乐，你会发现心突然间静了下来。这就是我们974 Live Show 的魅力，将会在每周不同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呈现出非常不同流派的音乐类型，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和关注。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再度的祝大家春节快乐。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下周同一时间974 Live Show 咱们直播不见不散了。我是泽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一首歌曲呢，依然来自于阿基娜乐队，拜拜。